你香港其實你做官或者點樣都好，你冇被洗腦。其實講真啦，我相信即係香港嘅官，即係其實都比大陸好多官，其實都會更加清醒。咁你對歷史官係嘛？即係 咪同埋一樣嘢？佢係平反咗嘅喎。 係啊， 佢係平反咗其中一個人嚟嘅，即係證明翻佢嘅所謂嘅，係咪？可能有賠償添嘅。系咪？再立翻佢嘅首歌嚟做国歌，本来系停咗好多年噶，净系播曲嘅就一段时间，喺中间冇词噶。 文革嗰十年咯，咪就正正系。 咁你都唔解释下佢呢段历史？你唔借呢个机会解释下呢段历史？咁你咪真系擦错鞋？系咪？你讲紧呢？你叫人哋唱呢首歌啊嘛，要严肃啊嘛，肃立啊嘛，吓唔可以玩嘢啊嘛，中间唔可以摄啲嘢落去啊嘛，好似宣誓咁啊嘛。咁你更加应该睇下佢呢段历史啦。 咪同埋你冇 睇完呢段历史，咪肯同你唱咯，啲靓仔靓妹。因为经过反省，经过检讨嘛。 咪同埋你讲翻，即系国歌法里边佢衰呢啲，即系有机会犯国歌法嘅嗰啲咁嘅嘢，系似文革嗰个现行反革命系咩咧？就系话，即系有即系有白开会啦。咁然后咧，你喺嗰张咁嘅 note 纸嗰度咧，系咁系画公仔啦。咁点知咧画整烂咗张纸，张纸后面有毛泽东嘅。咁你就已经系现行反革命噶啦。同样道理，你唱下呢一个国歌法嗰阵时，咪唱国歌嗰阵时，突然之间你走咗音嘅话，其实你就系类似文革嗰种现行反革命，即系即刻无端端变咗犯罪者。喂，其实系好容易动辄得救噶。呢啲严刑峻法先至系大家更加去到要关注嘅嘢嚟。 喂，好简单啫嘛，即系你话全世界所谓嘅第一大强国美国佬，佢嘅国旗可以俾你烧嘅。不，当然好多人反对啦。但系最后尾，因为第一修正案啊嘛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话，我哋每一个人系应该要有呢个自由噶嘛， 表达嘅自由咯。 喂，我嘅自由可以唔爱国嘅，大哥，点解一定要我爱国啫？喂，你嘅国有咩值得我爱啫？美国都系咁，何况你中国？ 喂 ，even 台湾都系咁噶，有呢个中华民国底裤噶嘛？ 唔系啊，即系呢个唔系美国最多添。咁防唔防碍佢系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咯？ 喂，同埋人哋先覺得你呢個地方係有擁有真正嘅自由啊！因為我能夠保障少數人嘅權利啊，係好多人反對嘅。選親美國總統，啲人係會 challenge 嘅一樣嘢係乜嘢咧？除咗話佢食大麻之外，第二樣嘢就係、是，喂，你有冇逃兵役㗎？或者你嗰陣時候唔係話逃兵役，因為美國係即係自己加入㗎嘛。佢嗰陣時候個講法係乜嘢？你如果能夠喺打仗個階段裏面，你係有參過軍嘅話，為咗即係國家係出咗力嗰啲友呢，係多啲飛嘅。即係呢啲咪愛國囉。咁但係唔係代表你冇參加過你就唔可以選總統呢，或者俾人哋批鬥嘅，大哥。喂，呢個係我哋選擇嘅權利嚟㗎嘛。克林頓都冇打過，奧巴馬都冇打過，冇參過軍啦。咁點呢？唔系代表唔爱国啊，大佬。甚至乎美国，我见到一啲人喺 Facebook share 美国个国歌，嗰啲人系唱到好似流行曲咁噶嘛，喺度玩紧个即系节奏噶嘛，个 rhythm 噶嘛，咁又点咧？咁点咧？喂，呢个先系我哋最大嘅反省嘅，从呢件事里边系出丑啊，中国人 开历史嘅倒车，而家讲紧。 不过唔紧要，嗱，我都差唔多呢一节完啦，顺手讲一句台务，头先讲漏咗。YouTube 咧，我发觉下面咧好多 comments 咧，越嚟越多啲五毛嘅屌。 系噶，好多噶。 我哋嗰啲啊，一讲中国问题啊，即系我哋上次我明明同阿龙好似你唔喺度，我哋讲紧嗰啲政治问题，佢又当我哋讲军事，屌你大骨坟，唔好再讲军事啦咁样。 我佢顾名思义，因为佢冇听，佢见到你个名字就真系以为真系真系好白痴啊！呢个真系。 跟住上个礼拜，你自己去做 Google search 啦，咩叫不可抗力嘅因素啦？究竟是因为战争风暴那个合约是不成立的，地震啊那些因素啊，同埋我哋已经讲咗啦，就话就算赔俾你啊，下次啲 premium 都好贵啊，屌！跟住落七个 comment， 我叫阿院长帮我 po 翻段嘢回应下佢，屌你！我 lock in 唔到个 account 嘛，屌！我费事喺度啲友喺度误导嘛，以为即系因为你系讲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合约嚟噶嘛，不可抗力嘅因素。